神鸟。从前有个国王，变得很厉害。医生告诉国王的两个儿子说，最贵重的药也治不好国王的病。听说七峰山上有只神鸟，国王一听神鸟唱歌，病就会好了。大王子说，捉一只鸟还不容易，我去。大王子走了许多路，来到七峰山脚，碰见一个种地的老爷爷，白眉毛，白胡子，穿了一身破烂的衣裳。 老头，神鸟在哪儿？ 老爷爷看了大王子一眼，说， 七峰山七左峰，神鸟就在第七峰。 啊，你是来捉神鸟的，这可不容易呢。神鸟半夜才飞来，停在峰顶的一棵大树上，先唱歌后梳毛。要是它的羽毛掉在你身上，你就变成一块大石头。 你这老头真啰嗦。 大王子不等老爷爷说完话，转身就上山去了。再说小王子，等了一个月不见哥哥回来，等了两个月还不见哥哥回来，国王的病越来越厉害了，他就带上干粮也去捉神鸟了。走了许多天，来到七峰山脚，也碰见了那个老爷爷。 老爷爷，请问您知道神鸟在哪儿吗？ 老爷爷朝小王子看了又看，说， 两个月以前你不是来过了吗？ 小王子一听明白了， 老爷爷您认错人了，两个月以前来的是我哥哥呢。 老爷爷呵呵地笑了起来，说， 怪不得模样挺像呢。你听我说，七峰山七左峰，神鸟就在第七峰，神鸟半夜才飞来，停在峰顶一棵大树上，先唱歌后梳毛。要是它的羽毛掉在你身上，你就会变成一块大石头。 小王子听到这里，哇地哭了起来， 我哥哥一定是变成一块大石头了。 别哭别哭，你能捉住神鸟，你哥哥就有救了。 老爷爷拿出一把小刀和一只石榴递给小王子，对他说， 你爬上峰顶找到大树，就再也不可以睡觉了。要是瞌睡，就用小刀在胳膊上画个小口子，把石榴的汁水挤进去，这样你就不会睡着了。 小王子谢了老爷爷，爬上第七峰的峰顶，找到那棵大树，树下真的有块大石头，这就是他哥哥大王子呀。小王子爬了一天山，累坏了，天刚刚黑下来就想睡了。他赶快用小刀在左边胳膊上画了一个小口子，把石榴的汁水挤了进去， 好疼啊， 这一疼就把瞌睡赶跑了。快半夜了，他又想睡了，连忙用小刀在右胳膊上画了一个小口子，把石榴的汁水挤进去，挤了好多，可把他疼死了。这时候神鸟飞来了，在树顶绕了几圈，在树梢上停了下来，仰着头唱歌了。神鸟唱歌的时候，它的羽毛一会儿变成蓝色，一会儿变成绿色，一会儿变成黄色，一会儿又变成红色，好看极了。神鸟唱完歌就梳理羽毛了，一根羽毛飘呀飘下来，小王子还好醒着呢，一闪就把身子闪开了。神鸟梳完羽毛，就在树梢上安安静静睡觉了。小王子轻手轻脚爬到树梢，把神鸟捉住了。小王子请求神鸟， 神鸟神鸟，请你唱支歌救救我哥哥。 神鸟唱了一支歌， 大石头一翻滚，又变成大王子了。大王子羞得脸蛋像个红萝卜，跟着小王子回宫去。 后面的事情小朋友猜得出来了，就不说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